年春节就听你的。 北京时间23:00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潮起潮落，斗转星移，看历史更替，古往今来，风生水起，数风流人物，以史为镜，博古通今，上下5000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武德9年，玄武门之变，秦王李世民走上了权力的巅峰。在他的朝堂上，文臣治世，武将建功，贞观之治成为千古美谈。李世民西征东突厥，灭国吐谷浑，天可汗名扬四海。然而千古明君并非一朝练成，为争夺地位，他做过怎样的思想斗争？初掌大权，他又如何面对派系纷繁的朝堂局面？面对晚年的皇子争储，他又如何化解？读史有学问，隆重推出《唐史并不如烟之贞观长歌》，透过历史的尘埃，解读唐太宗李世民的心路历程。 上回我们讲到，李世民在东突厥汗国以北扶植了一个新生的薛延陀汗国，随后回纥、拔也古等部落纷纷归属。那么此时的东突厥正面临着什么样的局势呢？在李世民的经营之下，东突厥汗国的生存空间急剧缩小。北面是瀚海沙漠，瀚海沙漠以北就是新崛起的薛延陀汗国，西边是素来不睦的西突厥汗国，东面是已经归顺唐朝的契丹部落，而南面则是日益强大的大唐。而更要命的是，内部已经有突利可汗等原本的亲信加战友离心离德。如果说以前的颉利可汗是不可一世的狼王，那么现在的他只是一只众叛亲离的老狼。只要李世民用力将拳头挤上一挤，这颉利可汗的生存空间或许就化为乌有了。贞观3年8月初8，以世宜南的弟弟作为薛延陀汗国的使节到达了长安，他是代表哥哥以世宜南到长安进贡的。他的到来让李世民大为高兴，在高兴之余，李世民赏赐给他一把宝刀和一条宝鞭，并让他转告以世宜南说，卿所部有大罪者斩之，小罪者鞭之。言下之意，在薛延陀汗国，以世宜南掌控一切，上只对李世民负责，下对全汗国负责。至此，薛延陀汗国的钉子身份已经完全确立，这颗钉子将极大地分化东突厥汗国原有的势力，并对苟延残喘的东突厥汗国进行最大程度的挤压。孤独的人是可耻的，直到此时，孤独的颉利可汗才意识到盘旋在自己头顶的危机。这个时候的他愿意放下身段同大唐讲和，甚至派出使节请求迎娶大唐公主，愿意对大唐执女婿之礼。然而一切都晚了，李世民苦心经营了3年，就是为了挤压东突厥的生存空间，临近收官怎么会轻言放弃呢？ 很快，代州都督张公瑾上书李世民，强烈建议李世民出兵讨伐东突厥。张公瑾列出了六条理由，竭力纵欲惩暴，诛忠良，逆奸佞一也，薛延陀等诸部皆叛二也，突利可汗、阿史那拓社、阿史那玉骨皆被定罪，无所自容三也，塞北双枣、粮食绝乏四也，竭力疏集族类，亲伪诸胡，胡人反复，大军一临，必生内变五也，南人入北，其众甚多，此文所在校据保据山险，大军出塞自然响应六也。六条理由条条在理，天时地利人和皆在大唐，此时不出兵更待何时呢？李世民当即批准，以竭力可汗跟大唐和解，又帮助梁师都攻击唐朝为理由，对东突厥正式宣战，同时委任兵部尚书李靖为行军总管，代州都督张公瑾为副总管，准备出征。贞观三年九月初九，唐朝的远征大军尚未出发，东突厥九名司令官率领着三千骑兵向大唐投降。九月二十一，拔野古部落、蒲古部落、铜锣部落、西部落的酋长一起率众来降。这个时候的形势不能说好，只能说是相当的好。十一月二十三，李世民任命兵州都督李世基为通漠道行军总管，兵部尚书李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，华州刺史柴绍为金河道行军总管，灵州大都督薛万彻为畅武道行军总管，兵力总计十余万，接受李靖节度，分道出击突厥，远征突厥的行动正式开始。远征开始，好消息接二连三，从唐朝建国到贞观三年的压抑被一一释放，现在到了唐朝扬眉吐气的时候。十一月二十八，任城王李道宗在灵州击破突厥军一部。十二月初二，开天辟地的大事发生，东突厥小可汗、突利可汗、阿史那石波弼来到了长安，向唐朝皇帝李世民行叩拜大礼。此时距离公元626年东突厥竭力可汗、突利可汗大兵压境仅仅三年，李世民顿时有了恍然隔世之感。十二月初六，位于黑龙江下游的漠河部落派使节到长安进贡，此前漠河部落只臣服于东突厥汗国，而现在他们跨越了几千里到唐朝的国都长安进贡，两者的直线距离有2500公里之远。利好，全是利好，此时的利好还只是牛刀小试，等到李靖和李世基两记重拳祭出，等待东突厥的会是什么？天崩地裂呀。 人事有代谢，往来成古今，听书长滋味，读史有学问。 贞观四年正月，定襄道行军总管李靖行色匆匆，此时的他正从山西马邑直插鄂阳岭，他的身后是三千士气高昂的大唐骑兵。如果按照一般的部署，作为行军总管的李靖应该在大军的后方压阵，然而对付突厥人却由不得他在后方压阵，突厥人行动迅速诡异，必须以快制快，稍有迟疑就会贻误战机，一旦贻误，很可能贞观前三年的努力都付诸东流。行军总管李靖火速抽出三千轻骑兵，一路急奔，直扑鄂阳岭，就地驻扎，稍事休整。当晚，李靖率领着三千骑兵奇袭定襄城，城里的守军还没有回过神来，就已经被攻破了，唐军的旗帜瞬间插满了定襄城头。消息传来，竭力可汗阿史那多弼是大惊失色，惊呼说，大唐肯定是倾全国之力来攻打我们的，不然他李靖怎么敢这样孤军深入呢？ 完了，这倒霉孩子没救了。本来形势就对己方不利，再加上一厢情愿的夸大对方军力，不败才怪。受到了惊吓的阿史那多毕惊慌失措，紧急的将王庭迁往了畿口，以期躲避李靖的重拳。这个时候的阿史那多毕再也没有了往日的霸气，能够躲过大唐的刀锋就是他最大的心愿。老鼠急了也慌了，而李靖这只老猫并不着急，他知道这只老鼠已经在自己的股掌之间，打并不是目的，玩死他才是最终的目的。在李靖的授意下，几个间谍出没于阿史那多毕的阵营当中。这些间谍的任务很简单，两个字，策反。在唐军的重压之下，策反实际上非常简单，只要问上一句你愿意吗，瞬间就有黑压压的人群跟着你走。在间谍的策反之下，阿史那多毕的亲信康苏密率领着一部分部署投降。这些部署中居然有两个重量级的人物，隋王朝货真价实的萧王后，以及杨广硕国仅存的孙子杨正道。萧皇后在公元618年目睹了丈夫杨广被杀，并在同一年辗转到了东突厥，在隋氏宗女义成公主的照顾下抢渡余生。贞观四年正月初九，萧皇后回到了长安，此时距离她跟丈夫杨广离开长安已经过去了十余年。贞观21年，萧皇后崩逝，享年80岁。在她逝世之后，李世民以皇后之礼将萧皇后葬于杨广之陵，世敏皇后。此时距离杨广被杀已经过去了整整29年。整整29年之后，这对夫妻终于团圆，至此世间再无隋炀帝，世间也再无萧皇后，寂寞身后，千古风流留给后人评说。杨广唯一的孙子杨正道是杨广次子齐王杨澜的遗父子，江都兵变时他还在母亲的肚子里，借此躲过了兵变，延续了杨广的血脉。贞观四年跟随祖母回归唐朝后，被授予上衣奉御的官职，这是个正五品的官，专职为皇帝管理衣物。杨正道官运一般，他的儿子杨崇礼却是非常的风光，唐玄宗开元初年出任了太府少卿。杨崇礼为人谨慎仔细，时人评价说其前后几任太府少卿无出其右者。之后他又升任太府卿，加银卿光禄大夫，晋封弘农郡公，在职20年，公卿如一，享年90多岁，授户部尚书致仕。他可能是唐朝退休年龄最大的官员。杨正道的三个孙子杨慎金、杨慎明、杨慎余都是当世能臣，可惜的是最终遭遇了李林甫的陷害，兄弟三人都被赐自尽身亡，真是应了那句老话，时也命也。大兵压境，亲信叛离，阿史那多毕的日子是越来越难过，苦日子难道就没有尽头吗？是的，没有尽头，因为你的对手是李靖和李世基，两位千古名将。李靖和李世基这两位千古名将也挺不讲究，这次远征两个人对阿史那多毕使用的是难以招架的组合拳，李靖和李世基各执一拳，你方唱罢我登场，压根儿就不给阿史那多毕喘息的机会。在李靖对阿史那多毕紧追不舍的同时，李世基将大唐的另一只铁拳也悄悄地举了起来，他的大军从云中出发，一路向北，在白道将铁拳重重挥出，砸在前来迎战的东突厥大军身上。这一拳李世基毫不含糊，一仗下来将阿史那多毕的有生力量又减少了几成，于是东突厥人手里的筹码又少了好几个。在李世基将铁拳挥完之后，李靖又上来了，这一次李靖挺进得更深，他直接从白道出发，一路追击阿史那多毕到了阴山，往前是瀚海沙漠，往后是李靖的猫爪，前有沙漠，后有猫爪，阿史那多毕的路又在哪儿呢？濒临绝境的阿史那多毕并没有束手就擒， 他也不准备束手就擒。在前有沙漠后有猫爪的形势下，阿史那多比依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。他知道这个时候死磕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，有意义的只有忽悠。在陷入绝境之前，阿史那多比是有准备的，他早早派出亲信执事司隶前往长安向李世民求饶，表示愿意举国内附归顺唐朝，而他自己将亲自前往长安朝拜。不可一世的颉利可汗会如此轻易的服输？怎么可能呢？事实上，颉利可汗的这一招并不算新鲜，草原上的很多动物都会，归结起来只有两个字，装死。放在颉利可汗身上，那就是装可怜。只要李世民这个心一软，他就有了喘息的机会，只要有了喘息的机会，他就可以拖到草青马肥的时候，只要到了草青马肥的时候，草原就依然是他颉利可汗的天下，最不济还可以横穿瀚海沙漠，让大唐鞭长莫及。换作一般的君臣，或许颉利可汗这条妙计足以生效，只可惜啊，他遇到的是李世民和李靖这对君臣，这两个人啊，不用粘毛就比猴还精，更何况打仗对于他俩而言那就是家常便饭。令人奇怪的是，在如何对付颉利可汗的问题上，君臣二人并没有进行沟通，李世民只是安排唐俭作为使者前往颉利可汗的大营安抚，同时诏令李靖准备率军接应颉利可汗归顺大唐。李世民下的这盘棋到底是打还是和呢？从表面上看，李世民已经派出唐俭作为安抚使节，并且命令李靖接应，这分明是一盘和棋啊。那么真的是一盘和棋吗？作为皇帝的李世民真的看不出来这有可能是颉利可汗的缓兵之计吗？李靖的心中充满了疑虑，在他看来，此番颉利可汗求和分明就是拖延时间，以颉利可汗的性格，不到山穷水尽绝不会轻言放弃。况且即便是接连遭受了大唐的重拳，东突厥并没有真正的受到重创，假以时日必定会东山再起，难道这些皇帝真的看不出来吗？苦思无果，李靖找来了李世基商量，结果李世基与李靖的想法是不谋而合。以两个人多年对付东突厥的经验判断，这个时候与东突厥举行和谈无异于放虎归山，东突厥这只老虎可是万万放不得的。英雄所见略同，皇上下的这盘棋绝不是和棋，李靖和李世基是完全正确的。倘若李世民是一位太平天子，或许他会很乐于看到东突厥的求和。然而李世民不是太平天子，他恰恰是一位从战火中走出来的天子，他的目光比太平天子看得远，他要的绝不是短暂的求和，而是大唐的长治久安。破解了李世民诏令的深意，李靖和李世基抱定了决战到底的信念。经过研究，他们发现此时唐朝安抚使节唐俭已经进入了东突厥的大营，他必定会转达李世民的和平诏令，那么这个时候的颉利可汗的防备必定会松懈，他一定想象不到李靖和李世基竟然会对皇帝的诏令阳奉阴违。李靖随即决定精选骑兵10000人，只携带20天的粮草，直扑颉利可汗的大营。对于李靖和李世基的决定，张公瑾是不同意的，他说诏书都已经下了，咱们的使者还在那边，为什么还要攻打人家呢？显然张公瑾是个按合同办事的人，而李靖和李世基却不这么看。战争本身就是一场兵不厌诈的游戏，只要对本方有利怎么玩都行。李靖回应道，此韩信所以破齐也，唐俭备何足惜。他说的是汉朝初年韩信奉命征讨齐国，进攻还没有开始便传来了利益姬睡降齐国的消息，韩信不为所动，以没有接到停止进攻的诏书为由，按原计划攻打，将猝不及防的齐国灭国。 当天夜里，李靖率军先发，李世基随后出发，目标锁定被和平冲昏头脑的阿史那多毕。李靖的大军连夜进发，居然在进军路上遇到了东突厥1000多顶帐篷的部众，随即全部俘虏，但是一个不杀，一起裹挟着向阿史那多毕的大营进发。这些被裹挟的部众就是唐军天然的掩护。随后李靖派出了一支200人的先锋部队，领头的便是后来的唐朝名将苏定方。李靖派他带领着200人的队伍一路直扑阿史那多毕的大营。天公作美的是，当天夜里居然还下起了大雾，借着夜色和大雾的掩护，苏定方部慢慢地逼近了阿史那多毕的大营。而此时的阿史那多毕还在得意自己的缓兵之计奏效，他满心以为大唐使节唐俭的到来就意味着缓兵之计已经成功了，却没有想到李靖和李世基就是两只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猫。苏定方的先头部队一直挺进到距离阿史那多毕大营只有7里的地方，到了这个时候，阿史那多毕的岗哨才发现了唐军，而此时唐军的兵锋离阿史那多毕只有短短的7里。得知消息的阿史那多毕已经来不及集结队伍，因为这7里的距离实在是太短了，3500米对于高速奔跑的战马而言也就是一瞬间。阿史那多毕跳上自己的千里马，借着夜色的掩护是仓皇离去，身后留下了群龙无首难以集结的大军。阿史那多毕逃走不久，李靖的大军就冲进了他的大营，群龙无首失去指挥的大军一触即溃，四散逃离。李靖此役斩杀10000余人，俘虏男女10万余人，同时斩杀随侍宗女阿史那多毕的妻子义成公主，俘虏义成公主的儿子阿史那迭罗师。值得庆幸的是，被当成炮灰的安抚使节唐俭居然在慌乱中平安地逃回了李靖的大营。丢盔卸甲丧妻失子，还有比这更坏的结局吗？答案是有。趁着夜色掩护的阿史那多毕一路瞪大了自己的眼睛，试图用自己的眼睛寻找属于自己的光明，然而命中注定他是找不到的，因为他的苦主李世基正在前方等着他呢。原本阿史那多毕准备先逃到鸡口，再从鸡口横穿瀚海沙漠，只要过了瀚海沙漠，那边就会有铁勒部落的接应，到时候自己率领的10000多士兵依然会是东山再起的资本。然而等到了鸡口之后，阿史那多毕发现自己又被唐军算计了，李世基已经早早地在这儿等着呢，并且布下了天罗地网，有利的地形都被人家占据了，闯关已经不可能了。阿史那多毕毕竟也是一世英雄，眼见前方无路可走，他并不慌乱，调转马头向西边走，身后只有一些零星的骑兵跟随，只留给李世基几个寥落的背影。哼，想抓我没门儿。没关系，他跑不出大唐的掌心，李世基一点都不着急，因为他知道大唐的猫已经遍布了整个边境，抓住阿史那多毕仅仅是时间问题，而且时间一定不会太长。阿史那多毕在西奔之后，待在原地的士兵不知道何去何从，最后在大酋长的带领下全体向唐军投降。李世基一盘点，这一仗俘获了50000多人，又是一场大胜。到此为止，阿史那多毕原有的地盘丧失殆尽，南起阴山，北到瀚海沙漠，从此归于大唐名下。 人来人往，汇成流动的历史，刨根问底，探究隐秘的学问，上下5000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在此之后，李世民被奉为天可汗，他将如何对付老朋友阿史那多毕呢？东突厥最终又是怎样的结局呢？明天的读史有学问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。 刚才您听到的